两人随后一起下楼回到网吧，就看到叶修正在勤奋的游戏。 就知道玩，买回来一堆东西不收拾啊？ 陈国勋。就是，就知道玩游戏，鄙视。叶秋站在陈国一边，很威风的样子。叶秋无奈地抬头。 要怎么收拾啊？ 陈国伸手胡乱一指。 有用的东西都用起来啊。 叶秋很无力地说。 你知道你买回来的东西有多少是有用的吗？ 陈国一怔，他只顾买得痛快，具体买了些什么，有大部分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顶嘴，扣他薪水啊，老板娘。 叶秋在旁怂恿。 你先去弄清楚你都买了些什么吧。 叶秋对陈果说着。 就算是没用的东西也要收拾。 陈果说了一下，随即跑去研究自己到底买了点什么。 叶秋去帮忙。 叶秋说。 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在工作。 只是玩游戏而已啊。 叶秋嘴上嘟囔着，却还是过去帮手了。他实在不是一个可以坦然地坐在一边当甩手掌柜的人。 好累啊。 叶秋从电脑前站着伸着懒腰，而后就是被两个收拾年货忙得满头大汗的人怒目而视。 怎么样，收拾的怎么样了？ 叶修背着双手走了过来，俨然一副视察工作的领导样。陈果抬手就扔了样东西过来，叶修倒也身手敏捷，手一举居然给接住了，一看是个苹果。 水果都拿去洗了。 陈果给叶修派活，结果就听着咔嚓一声，那苹果已经被叶修咬了一口了。 怎么还没有洗吗？ 咬了一口脏苹果在口的叶修依然平静，很从容地张嘴把那一口吐掉，随后又把咬过一口的苹果甩回给陈果。陈果也不接，侧身一让，苹果直飞门口，咕噜噜地就滚出去了。 过来干活。 陈果面无表情。叶修摇了过来，于是三人齐努力开始收集采购回来的这大包小包。虽是临近过年，但网吧也不是绝对没有生意，只是偶有钻头进来的人都被网吧里的场面给吓到了。 老板，你这是要搞联欢会吗？ 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网吧这花团锦簇的装扮问道。陈果得意，这高度误会显然是对他们劳动成果的一种变相认可。 来来来，随便坐，糖果瓜子花生免费。 被陈国引起来的客人都得到了一个免费果盘的赠送。 哎，真不错。 望着收拾了一个下午搞得跟联欢会现场一样的网吧，陈国擦着额头的汗水心问道。 来，一人发一个红包。 陈果转头给双生兄弟打赏。 谢谢老板。 叶修不动声色接过。 还有红包啊。 叶秋也没推辞。 你明天就要回去的对吧？那今晚咱们就先好好吃一顿。 好好吃一顿的意思是？ 在星星网吧已经生活两个月的叶修已经接触过陈果好好吃一顿的概念，一般就是多要些菜而已。陈果白了他一眼。 我看还能不能订到。 说着翻出手机，显然这次是真的准备好好吃一顿，是要订个大餐了。 别别别。 结果却是叶秋跳出来阻拦。 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们平时吃什么咱们原样就好。 陈果听了一怔，完了哈哈一笑。 明白，你想体验生活是吧？不过今天可能的体验恐怕不会太真实啊。 陈国扫了一眼网吧对面，那个和他的星星网吧有着良好的生意往来，平时专管他这网吧上下饮食的小饭馆， 却也因为老板要回家过年，昨天起就再没有开张了。 意思到了就行了。 叶秋说着。 这样啊。 陈国点了点头，拿了钱包，抽了几张红票给叶秋。 喂，出门左转，肯定还有没关门的饭馆，速度去。 说完指着要去跑腿的叶秋对叶秋说。 看，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真美好啊。 叶秋笑着。 要不要你去啊，体验体验。 叶秋把钱递给叶秋。 不用，这部分就跳过吧。 叶秋不是白痴，跑腿这种差事当然没什么好体验的。叶秋叼了根烟，转身出门了。陈国招呼叶秋支起了网吧平时用餐时的餐桌，而后又指了指寥寥无几的客人说， 今天是没什么人了，平时这个时间的话客人很多，有些也会弄吃的，整个网吧和饭馆一样，全是菜香。 真可惜，今天感受不到了。 有机会再来吧。 嗯，好的，一定。 两人坐在餐桌前，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叶秋给陈国讲了不少叶修小时的糗事，陈国倒是也很想回报几个这样的段子，结果仔细一想，从叶修来了星星网吧以后，被经常搞得纠结的貌似是自己才对，陈国可不想当这样的故事主角，索性作罢。 我回来了。 拎着两大袋汤汤水水的饭盒，叶修终于是回来了。 嗯，好香啊。 叶秋已经开始期待。 嗯，我们好像中午就没有吃饭啊。 陈国终于是想起了什么。 饿了就多吃点儿。 叶修放下东西，自己先来一根烟。 看看有什么。 叶秋取出了一个一个的饭盒。 哦，不错不错。啊，很好很好。诶，不坏不坏。很强大嘛，都是我喜欢吃的。 叶秋看过菜后连连点头。 看不出嘛，竟然还是个好哥哥。 陈国说。 本来就是，就是年轻人不懂事儿，才会让你产生一些误会。 年轻人。陈国有些无语。这可是双生兄弟，虽然哥哥弟弟的有分，但事实上年龄的差别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没有酒吗？ 叶秋摆好了饭盒，发现没有喝的东西。 对啊，没有买点酒吗？ 陈国也问。 我不喝酒。 哦？ 陈国意外了一下，抽烟如此凶残的叶秋居然不喝酒，这是他没想到的。 酒喝多了手会抖。 叶修说。 哦，了解。 陈国明白了，一个职业高手双手当然是要极其稳定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不稳定都会有微操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对于荣耀电子竞技选手来说，酒的确应该多多忌讳一下。 你不喝我们可以喝呀。 叶修说。 对啊，我们可以喝呀。 两位，我没手了。 哦。 陈国反应过来，随即起身。 我楼上还有些酒，都是放很久了也没人喝，拿下来喝算了。叶修来帮忙。 进门屁股都没有坐热的叶修只好又起身。两人一边上楼，陈国一边问。 你弟弟喝什么酒啊？ 我十年前就不在家了。 叶修提醒。表示对于叶秋在酒上的品味他实在是不知道了。 去问。 于是叶秋又反身下楼，不大会儿叶秋跑上来。陈国无语，招呼了叶秋去亲自挑酒。 来来来，咱就当今天就是新年吧。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陈国毕竟才是此间真正的主人，举杯开始招呼兄弟两人。叶修说是不喝酒，到底还是象征性的倒了一点，三人碰杯喝掉。 这网吧里多少还是有点客人的，结果就见这三人旁若无人的，就这么在围观中开始欢度佳节了。菜很多，酒陈果也是拿了不少，但是这顿饭进行的真是超级短暂。谁也没有想到叶秋居然醉得那么快，醉得那么彻底，只是一个瞬间，他的脑袋突然就已经搁到桌子上了，再怎么叫也叫不醒。 切，弱爆了。 叶修连连摇头， 不会喝酒？ 这我真不知道啊。 不会是酒精过敏你都不知道吧？ 我不过敏，一样的 DNA 估计他也不会。 现在怎么办啊？ 你吃饱了？ 还没有。 那就继续吃。 陈国愣愣地夹了口菜，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 你不会也像他一样喝上这么点就直接扑街了吧？ 当然不可能。 你从不喝酒，所以其实也不知道是吧？一样的 DNA。 不一样的出息。 你只是说说而已吧，他看着可不像是没出息的人。 当然只是说说而已。 叶秋这一趴足足趴了有两个小时，再醒来时眼神还是迷茫的。 没事吧你？ 很快一杯热菜被递到了他手边，陈国在一旁望着。 啊，发生了什么？ 叶秋茫然地问。 你醉了。 是吗？醉了多久？ 两个小时。 哎呦，那现在很晚了吧？ 叶秋说着，一看时间，呆住。再倒退两个小时一看，顿时知道自己醉得有多么迅雷不及掩耳，这绝对是一个会令同桌人都汗颜的时间。叶秋尴尬地说不出话来。 现在怎么样了？ 没事没事，我很好。 叶秋麻利地起身，想重新证明一下自己，结果刚起来身子就斜了。 哎呀，好晕啊。 叶秋叫着，一旁陈国连忙扶了一把。 晕就上去躺着吧。 不用不用，不用扶，谁都不用扶。 叶秋坚持自己没事的离场，摇晃走了两步后，手拍到了墙上。 我扶墙就行了。 话到底还是留了半截。一旁的陈国也是哭笑不得，大喊叶修 真是个废材。 又在游戏的叶修无奈过来。 喂，楼梯在哪儿知道吗？ 知道知道。 在哪儿啊？ 墙的另一边。 滚吧你。 叶修伸手把这家伙拖住，陈国也是过来一边帮衬着。叶秋这次再没有死撑，被两人连拉带拖带拽的，总算是弄上了二楼房间。 让他睡我那儿吧。 不用不用，我就睡这里。 叶秋却还醒着，很是固执地伸手一指，但是歪了，直到了客厅的茶几上面。 扔我那儿吧。 叶修推开自己房门，忽容置疑的真把叶秋直接扔了进去，拖鞋盖被免不了又是伺候一番。 哼，有个兄弟还是蛮不错的吧。 看着细心帮叶秋收拾的叶修，陈国乐呵呵地说着。 马马虎虎，叶修说。 把叶秋收拾妥当，关门退出。叶修看了一眼还在外面站着的陈国，忽然道， 全都上来，下面不留个人会不会不太好啊？ 啊，对啊。 陈国想着这茬，连忙出门跑了下去。叶修很快也回到一楼，看到陈国安然守在前台，显然短短的几分钟还不至于这么倒霉，就立刻有什么悲剧发生。餐桌上的菜早已经收拾掉了，只是叶秋一直趴在桌上，桌子倒是没收。 几乎没喝多少的酒也是在桌上放着。叶修过去拿起酒瓶朝陈果晃了晃。 哎，酒放哪里啊？ 拿过来吧。 叶修走上前去递，陈果却又是招呼了一声。 还有杯子。 嗯，你还要喝？ 没事做嘛。哎，你要不要也再试一点，看看是不是也和弟弟一样弱爆了。 不用试我也知道。 叶修嘴上这样说着，酒提过来却是拿了两个酒杯。 看在过节的份上，姑且陪你喝上一点也没关系。 嗯嗯，这样不是老喝，不会影响到你的手稳的。 叶修很快倒好了两杯酒，一杯递给了陈果，陈果接过拿在手中晃晃，像是在玩什么玩具。 哎，有个兄弟还是不错的，就算是经常起争执，看起来也挺幸福的。 嗯， 叶修默默地应了一声。他知道陈果这不是在对他进行什么说教，这大概已经是感怀身世的一些感慨了。在星星网吧两个月，陈果什么情况虽然没有亲自听陈果说过，叶修却也从别人口中知道了七七八八了。独自生活了很多年的陈果打心底里是很渴望这种亲情的，只是很遗憾，这种亲情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叶修也不知能说些什么来安慰，只是默默地听着，在陈果喝酒的时候陪着也饮上一口。网吧里本就不多的客人终于都离开了，这一天没有一个还是要刷通宵的。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后，陈果站在网吧门外好一会儿，长长吐了一串白气后回身进来，顺手带起门给锁上了。 今天就不开了。 一边说着过去关掉了绝大部分的灯光，唯留下来的一片却是照亮了平时几人固定上机的位置。叶修从前台里站了起来，身子似乎是略微晃了一下，看了一眼那边的专用电脑，伸了个懒腰。 今天忙了一天有点累呢，我看我也早点休息好了。 一边说着一边就已经朝楼上走去。陈果一怔，望了一眼前台，看到叶修刚刚离开的位置那儿空空的酒杯，突然有些恍然。 哼，原来一样都是弱爆了呀。 陈果暗暗发笑。这叶修看来也是喝晕了呀，只是自控能力强些，没像弟弟一样不知不觉就把自己给完全喝醉了。结果一晚上下来倒是陈果酒喝得最多，最终却还是情况最好的一个。此时时间也不算早，看叶修离去，陈果也就把所有灯都关了，跟着上了二楼。 你睡我那边。 陈果上来的时候叶修还只是刚刚进屋而已。 不用，我睡这里就好了。 叶修明显比叶秋强多了，至少没指沙发指到茶几上。 去吧去吧，我去小唐那边。 我会在你床上掉好多烟灰哦。 你掉点试试。 所以我睡这儿就好了。 叶修说着已经在沙发上躺了下去。 你倒是可以借我点东西盖一盖。等着。 无奈的陈国进屋拿了东西出来扔给了叶修。 明天见。 叶修自己盖好了东西和陈国招呼了一声。 明天见。 陈国也没有再说什么，也是回房间休息去了。虽然没醉，但酒精的作用多少还是有发挥的。这一夜陈果睡得也是很熟，眼一闭一睁，天已经大亮了。